记，思念多情发烧慢慢被唤醒，每次用力呼吸吐露出的气息，飘在白色海岸寻找你足迹，时过境迁的琴架上了滤镜，你留下的印记早已无踪影，山河是那记忆唯独放不下你，就像大海是蓝色的忧郁，前行，我在回忆你肩并肩并如履薄冰，走不出的困境能否把我叫醒，我想再听听你的声音，你对未来总是憧憬憧憬保持憧憬，而我关于你可惜可惜难以平息，反方向的命运谁抱怨不公平，都深埋记忆不再提起，镜前的琴架上了滤镜，你留下的印记早已无踪影，山河是那记忆唯独放不下你，就像大海是蓝色的忧郁，你的生活总在前行前行一直前行，我在回忆你肩并肩并如履薄冰，走不出的困境埋进。